弟兄姊妹平安，年份1983年，那年的美国大学的篮球比赛赢那队叫 North Carolina State 的 Wolfpacks 是一队我们今天英文叫做 Cinderella Team， 就是一队本来不起眼，个都觉得会输的一个队伍，但是最后打到总冠军赢了。那他的佢個 coach 咧就係用，唔好意思，佢個 coach 係一個嘅意大利籍嘅美國人，佢叫做Jim Favano。Jim Favano 就好有名，係講嘢嘅，口才好好嘅。咁佢就啲人問佢coach 點解你一隊咁即係排名咁低嘅球隊可以打到最後嘅咧？呢隊球隊其實打贏好多嘅球隊，嗰陣時嘅佢嘅敵，即係其他嘅球隊有好多球星，包括我哋後來認識嘅譬如係Kim Olajuwon 啦、Clyde Drexler 啦，甚至係 Michael Jordan 都俾佢呢隊球隊打敗。咁大家覺得佢好有趣，想知道呢個嘅 coach 嘅故事。想問佢點解你可以帶領個球隊去成功嘅咧？當冇人睇好你嘅時候，咁呢個 coach 就話冇人睇好我，但係我知道有一個人好支持我嘅，就係我阿爸。佢話我阿爸喺我啱啱做教練嘅時候已經同我講話，仔你一定得㗎啦。有一次我就去阿爸屋企食飯，咁我仔就帶我上樓佢間房嗰度，咁佢帶我入佢間房，好少去嗰間房嘅，佢就指去側邊，佢指住個行李袋。他说仔 ,my bags are packed, 仔我执好行李㗎喇，你几时打到入总冠军，你打个电话俾我，我就即刻飞过嚟 ,ok, 我随时准备好㗎喇，你一定得㗎。他说我就算好多人唔睇好我哋，就算好多人怀疑我哋，每次我諗到阿爸，我都知道有一个人会支持我，无论几咁多嘅困难，我爹哋都系会相信我㗎。咁他就讲到话，唔好意思，今日啲字幕有细，我读俾大家听咁样。佢就话佢俾咗一个最大嘅 gift 俾我，佢话我爸爸俾咗人与人之间最大一份礼物，佢相信我能做到 ，he believed in me， 佢对我有信心。有时候一啲嘅所谓嘅理所当然嘅事，或者一啲嘅我哋好肯定一啲嘢发生嘅时候，俾我哋好大嘅提醒同好大嘅信心。今朝呢个嘅讲道亦都系关于呢段经文啊。可能大家啱啱睇嘅时候，未必会觉得呢段嘅经文系讲呢样嘢。咁头先主席已经读过啦。咁呢段经文通常我哋嘅感觉系咩呢？就系、是、一段关于我哋点样祈求、向神祈祷，所以得着嘅。似乎系 suggest 我哋要多啲求，系咪？甚至系掠系嘛？用广东话，甚至系掠系咪？掠神就会神就会俾我哋啦，好似好似咁。今日呢个嘅睇法系唔同嘅，咁系我好多年前一个嘅长者Dr. Dale Johnson 提醒我嘅，咁我觉得好好，想同今朝同大家分享一下。首先我哋睇嘅时候，我哋唔会觉得有咩特别，因为我哋一路以来睇都系咁啊，似乎，因为佢呢个朋友圣经讲咗我本话，佢点啊？佢情辞迫切地直求系咪啊？而且房屋里面嗰人已经话系咪？我已经瞓咗觉啦，咪上咗床啦，唔好嚟搞扰我系咪？似乎呢个情况好清楚系咪？里面嘅人唔想，但系出边嘅人不停喺度求，求到一个地步，里面嘅人最终都 say yes 系咪？似乎除呢个解释之外，冇乜第二个解释。但系如果我哋睇一睇，睇到原文嘅話咧，我哋發覺其實原文有啲嘅特別喎，依個字依個原文嘅字叫 Anidian 嘅意思其實係一個嘅羞恥嘅相反即係唔要羞恥咁解。咁原文佢本身咧其實係冇直求兩個字嘅，即係冇話直求嗰、那個字係因為和本翻譯嘅時候擺入去嘅啫，因為佢覺得佢依、這個佢覺得係因為出面的人不要羞恥地求，所以他就这样去翻译。但其实呢，这个字在你可以说有两个解释的。一个解释是什么呢？就不知羞恥，不要羞恥，就是这个情辞迫切的这个感觉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第二个都是不要羞恥，但是禁绝羞恥，是拒绝自己 被羞辱。嗱、啊，咁就好特別啦，因為如果係前者嘅話咧，就即係前面屋外邊嗰人不知廉恥、不知羞恥，畫爛塊面咁求。如果是要避免被羞辱的，就是屋里面的人他避免被羞辱，所以要起身拿东西给个朋友。啊、通常讲原文呢，尤其是跟弟兄姊妹讲呢，就很方便的，就是讲完，因为话掉个原文出来大家都没办法拗，是不是？因为话晒读过原文的都少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尽量今天不敢做。通常我哋点睇咧？就睇圣经点用呢个字。当然有争议嘅时候，圣经究竟点用呢个字咧？唔好彩，呢个字喺圣经咧只出现过一次啫。所以我哋唔可以话啊，我唔可以话啊，呢个字有呢个定义，呢个就系咁解啦。啊，所以唔可以咁讲。嗱，只可以点咧？我哋睇一睇其他嘅翻译，究竟佢哋觉得系应该点译咧？如果我哋睇中文圣经翻译，大部分都系跟豪和本嘅。不但只是跟这个睇法，亦都是跟埋加埋直求嗰两个字。嗱，和和本话咩啊？但因他情慈迫切地直求，系咪啊？咁佢就起身啦。啊，即系个朋友就起身攞俾佢啦。和修版咧就点写啊？也会因他不顾面子地直求，又差唔多啦。我记得不顾面子。新译本就话咩啊？也会因为他厚颜地直求。其实后面那两个好少少，因为有个羞耻的感觉。我本只是说他情辞迫切，就是他很紧张，很紧要去问，没有讲到他羞耻感那样东西。后面那两个版本其实有讲到，但都没有离开和本这个看法，都是讲屋外面的人不停在求，甚至是不要面子地求。但我们看其他版本，我们发觉原来有些不同。譬如我看英文版本，英文版本 NIV，他就说第一个是 because of your shameless audacity， 因为你的厚颜无耻，就跟他先差不多，都是羞耻。但是什么？他说 or yet to preserve his good name， 或者为要维持他的美名。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头一个，就是关于屋外面的人求屋。第二个是什么？里面的人要维持他美名，是吧？所以他起身夹起身拿东西给他。或者 NLT New Living Translation，Because of your shameless persistence， 因为你不知羞耻地坚持下去 ，or 或者咩啊 ？In order to avoid shame， 为了要避免羞辱，系嘛？求嗰个已经好羞辱啦，唔使再避免啦，系咪？避免系边个啊？系里边嗰个系咪？避免别人话佢唔帮有需要嘅朋友，所以佢都要夹起身。第三个 ，Monks in Interlinear， 即系直从希列文直译，佢呢个净系俾个版本啫。Yet because of the prospect of being put to shame。但由於有可能會遭到羞辱，都是講到屋裏面的人。中文有沒有？中文有一個版本是有的，就是這個的新漢語譯本。新漢語譯本寫什麼？他也會因為不想丟臉而起來，他加上而起來三個字，即是換句話說，直情講到很清楚是屋裏面的人的反應。所以我們發覺其實在翻譯，如果我們看除了幾個常見中文譯本之外，在英文譯本已經有不同了，已經有一個選擇了，似乎都是不太清楚，因為譯者放了一個或者在這裡，是不是？所以至得限度有兩個可能性，但因為在聖經裡面只出現過一次，所以我們不可以說很肯定是這樣，只可以說最多是五波，甚至更少，因為似乎更多的譯本是說是外面的人不要羞恥地去問問題，去求攞餅。那究竟是誰呢？如果我們看一看當時的情況，聖經說到那個朋友幾什麼時間去問朋友攞餅的，他什麼時間去朋友家裡問攞幾個餅的，是夜晚，是吧？甚至是什么半夜，是吧？半夜其实半夜是奇特的时间来的。因为以前，因为他拿饼是给谁啊？他拿饼是给一个在远方来的朋友，要招呼他，要招待他，是吧？如果远方来的朋友以前是夜晚是怎样的？是不会行路的，是不会走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街灯没成的嘛。夜晚去一来可能会迷路，甚至可能会遇上危险。为什么？可能会遇到强盗，甚至是什么遇到野兽，是吧？所以通常他们大概五六点还有少日头就完了，就走完程了。所以很少是夜晚先到的。如果他半夜等到半夜先去问朋友攞饼，代表咩啊？代表佢都知丑系嘛？佢都有少知丑系嘛？ 即係咁難睇啊嘛，幾個餅都冇要問朋友攞啊嘛，所以佢等到咩啊？等到半夜先去，所以呢個似乎係呢個故事 suggest 嘅。但係另外仲有一個問題，聖經頭先已經講到啦，裏邊嘅人已經回答啦，唔好攪擾我係咪啊？而門已經關閉，孩子同我在床上啦，我不能起來俾你。如果佢已經答咗朋友話唔得，咁就似乎係講朋友不停嘅問，問到佢肯為止係咪？咁似乎就支持第一個翻譯啦，係咪？但係呢度有一個另外一個嘅字又可以商榷過，呢個咩字呢？就係喺裏邊呢個字 ，Estoton 呢個字。Estoton 呢個好啲喺聖經裏面出現次數多啲。聖經點出現啊？聖經裏面出現過12次，福音書出現過9次，但係9次都係代表咩啊？都是指人的内心里面，包括路加福音。路加福音其实11章出现过2次，都是讲人第二次是第一次我现在还在考虑是不是，例如什么，例如你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7章15节，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来到你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什么却是残暴的狼。这是什么？不是一间屋的里面，是人的心里面。 Estoton 这一切恶都是从里面 Estoton 出来，且能污秽人，都是人的内心里面。第三就是同一章里面路加福音13、11章讲完刚才的故事，跟着后来讲的就是怎样，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，你们里面 Estoton 却满了勒索和邪恶。每一次都是讲里面，可不可以证明这个故事就是讲人心里面呢？未必可以证明，但只得可以讲是怎样，有机会是吧？有机会即是指什么？这个人心里面讲不要搞我，门已经关闭，孩子跟我上床了，我不想起身给你，我不能够起身给你，但是怎样？碍于不想被人说他见死不救，碍于不想被人羞辱，他最后都怎样？都起身俾佢，所以呢个系绝对嗱。就算我哋唔可以肯定知道，绝对系有可能嘅读法。而且如果睇我哋当时候嗰种嘅近东人嘅文化嘅一个嘅做法咧，其实当有朋友嚟去帮佢，甚至系有外来人去嗰条村或者去嗰个群体里去帮，或者唔可以见死不救，系一个当时候佢哋一个叫做 honor code。就是他们不可以不做的事，因为他们怎样，如果有外来人来到我们的村或者来到我们的群体里面，就好像怎样，好像都是我们的 friend， 是不是？我们不可以，因为如果我们不帮就怎样，羞辱了整条村了。有少少像什么，如果你今天回到崇拜，你刚刚跟家人闹完交，或者刚刚跟人原来刚刚有些很不开心事发生，你入到教会里面见到个新朋友，你会不会苦口苦面对住佢啊？你会唔会秒嘴秒舌啊？你会唔会唔理佢啊？会唔会发脾气啊？你都唔会噶，系咪啊？点解啊？因为你嚟到教会里边，唔单止系，就算你唔识嗰人，但系嗰个系点啊？系教会嘅新朋友，即系代表你都有份，系咪啊？你系代表教会，你唔系自己一个，所以就算你几唔愿意都好，你都会笑下，系咪啊？讲两句系咪？最多唔讲得多嘅啫，系咪？但系都唔会发脾气，或者都唔会摆款，系咪啊？因为你们是代表教会，那时也一样，就算我们几不愿意都好，有外来人来到就是我们其中的责任，尤其是问怎样，只是问你拿几个饼，是不是？又不是叫你搬搬抬抬，是不是？你都不帮手，你怎么讲得去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人看熟悉那段的文化的人呢，就觉得里面的人因为碍于不想被羞辱，不想break 呢個咁嘅 honor call 起身幫助嘅可能性更大。其實我覺得我哋華人嘅信徒睇呢段經文好容易明白，點解？因為我哋都有好多呢啲文化嘅 call， 我哋一定會做嘅，係嘛？譬如我哋請人食飯，會唔會叫得啱啱好嘅？永遠都唔會嘅，係嘛？越唔熟越唔會，係咪？熟啲，譬如啊，我識嘅邊個啊，叫你嚟，瘦瘦，你都食得唔多啊，叫兩碟就算啦，係咪？但如果唔熟嘅點啊？我哋叫成台都係，係嘛？因为我哋唔想食到最后个个都望住嚿鸡，唔知边个夹好，系咪？我哋点都要叫多啲啊，情愿打包，系咪？因为我哋中国人觉得呢个系叫客气，系咪？或者我哋成日做咩啊？我哋成日喺酒家啊、餐厅嗰度点啊？争俾钱系咪？争俾钱系啲华人嘅独有传统嚟噶，系我啲国粹嚟噶。我哋唔知点解 個個都咁做噶，係咪？我細個覺得我父母點解做埋啲咁肉酸嘅嘢，我大個又跟住做啊，唔知點解，我啲基因裏面有啲咁嘅嘢。總之就係點啊，係都要爭下嘅，係咪？係都要起下身，係都要喐下嘅。啊，其實我哋從來都唔知道咩叫客氣，咩叫個目的係乜嘢？有冇諗過啊？我哋從來都唔覺得係一定要爭到嘅，係咪？你唔一定係爭到啊嘛，有時爭唔到嘅嘛，即係你唔會打埋出手啊嘛，你有時爭唔到嘅嘛。但我哋知道咩啊？我哋知道咩叫唔客氣？咩叫唔客氣啊？係喐都唔喐係咪？所以你點都要啊！真係你啊！真係你唔係嘛？等我嚟啊！今次上次好似你喎，真係 OK 係咪？我哋點都要爭一爭係咪？點都要喐一喐係咪？因為我哋明白咩叫唔客氣係咪？客氣去到咩地步我哋唔 sure， 但係唔客氣千祈唔可以係咪？我哋做人唔可以咁。所以我哋喺華人呢啲咩啊？我哋華人嘅 honor code。在西人眼中直接覺得你哋匪夷所思，係咪？佢哋西人可以逐個喺度埋單，一大台，大家埋單，逐個用 credit card 逐個喺度計都得啦，係咪？即係點會一個啊、哎？等我俾先啦嗰啲嘢，就係我哋華人先會做啲咁嘢。所以其實當已經當時嘅文化，一個好客其實係一個嘅對佢嚟講理所當然嘅。所以從嗰個立場嚟睇，其實咁樣睇法其實唔係唔可能。但都不是一個最確定的一個的支持。最確定是什麼呢？我們怎樣可以確定這個經文應該是這樣看，應該是講屋裡面的人呢？其實來自主耶穌基督自己的解釋。主耶穌基督怎麼解釋啊？主耶穌基督後來他說什麼？他說我又告訴你們，你們祈求的就給你們，尋找就尋見，叩門就給你們開門，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，尋找的就尋見，叩門的就給打開門。點解啊？佢咁解釋啊？點解你哋祈求就得啦？就好似依個屋外邊嘅人，係唔係因為下一句講，因為你哋總之唔要勉求就得啦。總之你煩到天父俾你就得啦。總之你不停喺度掠就得啦。係咪咁嘅意思啊？佢後邊點解釋啊？大家記唔記得啊？點解你哋煩祈求就俾你哋啊？后面那句不是说你们的方法，是说什么？他给个例子，你哪个父亲有仔求的东西会比相反他的呢？大家听不听到啊？哪个父亲的儿子求饼会比石头，求鱼拿蛇给他，求鸡蛋给他结子呢？重点是什么？重点不是个仔怎样问，重点是什么？他问那个是哪个？大家见不见到啊？因為他問父親，所以他父親就會給他，是吧？所以如果退回那個故事的話，不是屋外面的人怎樣問怎樣掠，是怎樣？因為屋裡面的人基於他的本性，他的本質去做。在這個情況，當主耶穌基督解釋這個比喻的時候，就解釋得很清楚了。不是我們怎樣求，弟兄姊妹朋友，是我們求誰，或者我們知不知道是求誰。他说什么？哪又有父亲会不给啊？主耶稣基督还用一个很夸张的手法来问我们，怎样可以明白？他说你们哪当中做父亲或者做父母的不会做一样呢？甚至是什么？你们虽然什么不好，是吧？你们这么不好你都识了，为什么你怀疑天父会不给你呢？其实原文不是不好，如果你有机会看英文圣经或者看其他版本，你会发觉和本这里又改了。它其实是什么？原文是你们尚且邪恶都懂得给最好的仔女。英文是什么？ If you then who are evil， 这个是原文的。和本觉得 evil 有点夸张，是不是？那我改一改好像不好，其实应该不应该改的。为什么？主耶穌基督專登用呢個嘅誇張手法，就話你哋我哋啲邪惡嘅父母，啲咁唔好嘅，平時會犯罪嘅，有咁多嘅唔好嘅習慣啊，唔好嘅想法嘅父母，都識得將最好嘅俾仔女，點解我哋覺得天父會唔識咧？咁我哋就突顯咗啦，係嘛？呢個嘅問題嘅無稽係嘛？我哋點解會懷疑我哋天父嘅愛咧？我哋点解会怀疑天父会唔将最好俾我哋咧？所以我哋即管求，即管问。点解啊？唔系因为我哋求嘅方法好唔好，对唔对？系因为我哋求嘅对就系爱我哋嘅一个嘅天父，爱我哋天父就唔会将唔好嘅俾我哋。其实仲有一个嘅夸张手法，呢段经文佢话咩啊？佢话问呢啲嘢嘅人， 點解你哋會覺得天父唔會俾咧？你哋既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，給兒女，何況天父？天父會咩啊？岂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嗎？好特別係咪啊？其實因為你諗下，我哋幾時求聖靈咧？係咪？我哋通常求咩㗎？我哋通常求升職啊！通常求考試合格啊，聽日唔好塞車啊，今晚瞓得著啊，係咪？呢度唔好行嗰啲嘢啫，係咪？我哋求嚟求去都係呢啲好眼前嘅嘢，我哋覺得緊要嘅嘢。我哋幾時求到咁高級、咁高尚求聖靈係咪？但係當我哋求呢啲嘢嘅時候，其實天父已經準備咗咩啊？天父已經準備咗最好嘅俾我哋，甚至係我哋有時唔識求嘅嘢，我哋唔知可以原來可以求聖靈嘅咩？原來可以求啲咁高尚、咁高級嘅嘢嘅咩？我哋都未知，但係天父已經預備好、準備好 ，get ready 啦 ，his bags are packed，OK，、okay? 準備好俾我哋，佢準備好曬。頭先主席講過，月尾有未完的故事演出，係好高興有機會同你哋教會合作。咁30号晚，我記得我每一次，我哋做咗好多年噶啦呢個故事。我嗰兩年後就係25周年，今年係23年，呢個歌劇全世界各地做咗。每一次做嘅時候，我都祈禱，希望神去保守，一切順利。我嘅其他嘢我哋可以即係練多啲嗰啲嘢，但係子彈度唔好有啲咩阻滯啊，唔好有啲咩嘅甩漏咁樣。不停一個球，但係神成日都俾啲挑戰我哋。我記得第一年去到 Calgary 做呢個劇，未唱完第一首歌就跳 fuse。第一首歌未唱完就後面嗰橛要清唱啦，仲要一扎人唱，所以好多佢哋唔知平時佢哋成得有時第一次，因為嗰個第一次做，平時會甩嘅嗰啲拍子，嗰次反而冇甩，清唱嗰次反而冇甩。咁我就好感謝神。後來發覺咩呢？原來係唔關嘅教會嘅事，係我哋嘅事。點解？我哋租咗兩支射燈喺後面，教會每次一開兩支射燈咧，就跳 fuse 啦。佢哋開咗又跳，又開翻又。飛翻又跳，點解成日都停嘅咧？搞幾都搞唔到，後來發覺原來啲桌得電太緊要，開一盞就得啦。咁佢後來開一盞就完成咗。咁後來有一次喺 LA， 我哋去到 LA 好大嘅第一浸信會 ，LA 未唱第二首歌《火警鐘響》火警鐘響咁就LA 就火警鐘嚟咧，好大陣仗嘅。警察啦、消防處又嚟噶，嚟咗之後佢唔俾你繼續噶，佢要發現 make sure 冇危險性，佢先俾你繼續做嘅。咁啊嚟曬啦，咁我一做啦，咁第一次我就好擔心，因為從來未試過咁樣中斷嘅、夭折嘅，咁就有啲甚至喊嘅祈禱。咁啊後來檢查完之後，最後都得啦，俾我哋繼續做。咁就後來發覺原來喺隔離。佢哋好似你呢間教會咁大嘅，佢隔離有啲兒童少年部，佢哋有因為成人部有歌劇，佢哋就有 potluck， 咁佢哋只係煮嘢就塌著咗、辣著咗個火警鐘，咁就變咗原來唔關佢事，因為另外一間 building， 佢就話我哋繼續喺嗰你哋可以繼續，我哋喺嗰間度搞，咁嗰次又完咗。最危險嗰次係咩咧？係我冇去嘅喺 Montreal， 咁嗰時我哋去到 Montreal， 咁就。未開始做一個鐘頭已經停了電了不但只是停電，是整個區停電。你溫哥華停電，大家知道啦。溫哥華停電通常如果停5秒，著翻你就唔使點啊，唔使擔心，可能揈骨揈骨掣通常停了電半個鐘都唔著翻你點啊，你就上網睇啦，係咪？咁就慘啦，有排啦，係咪？佢話一個鐘頭先去到現場 ，OK，on the way，on the way 都一個鐘啦 ，OK， 跟住去到現場又另外一個鐘，係咪？通常5-6个钟先著翻嗰啲電，所以成個區停電，咁冇辦法啦。咁你而且我哋個劇咁多年由第一日開始做個劇都係播音樂嘅，播 MMO 嘅，從來都冇彈 live 嘅，播音樂因為容易啲就啊，因為太多人演，太多人參與啦，所以從來都係播嘅。咁冇電點播咧？咁今次真係冇辦法啦，真係要cancel 啦。突然之間有多人多嘅姊妹喺個袋度拎出嚟攞份歌譜出嚟話。我有歌譜，咁我哋就好劇驚，因為我從來都冇歌譜，第一日開始就冇歌譜啦，因為我哋從來都係後來先寫，但冇咩，因為有歌譜冇琴譜，從來都冇琴譜，因為我哋從來都 MMO 嘛，根本就唔需要琴譜，從來都冇琴譜。我話點解有琴譜咧？原來呢個姊妹太中意個劇啦，自己走去譜咗個琴譜，自己走去譜個琴譜都算啦，唔知做乜嘢帶埋嚟， 唔知点解带埋去 Montreal， 可能自己想去 practice 去弹下咁啦。但系唔系 Montreal， 咁我哋 music 有啦 ，mic 冇办法大声啲唱啦，但系冇灯，冇灯咁点啊？冇灯，可能20年前就唔掂啦，系咪啊？嗰次系大概10年前仲得，点解？后面有弟兄递起咗。攞手機，咁當然就唔可以成晚照啦 ，OK， 因為大家啲手機都冇電啦 ，OK， 就點咧？嗰次咧就我哋就係射住通道，射住某啲部分，可唔可以幫佢撳一撳啊？唔好意思，咁我哋嗰晚咧就射住個通道，同埋射住佢必要行嘅地方，成晚就係弟兄姊妹自己輪流攞個手機嚟照住佢哋上台唱清唱，但係有琴聲，一個手機就照住個琴喺度彈到。嗰一晚喺混亂當中嚟嘅人，首先明知停電佢都嚟，諗住可能有機會著翻，就算知道冇機會著翻，佢都留低。嗰晚我哋其中一晚信主人數最多一晚，亦都係對我哋團體最大嘅。影響最大的鼓舞的一次，我們求是希望沒有甩漏，希望沒有事故，神沒有令到事故離開我們，但是神有另外一個的恩典給我們，讓我們有更大的，就好像我們平時沒有祈求什麼聖靈，我們只是祈求餅啊、魚啊、麵包這些很簡單的東西，但是神已經準備了最好的給我們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們今天的问题是什么？你们的困扰是什么？我相信如果我坐下你愿意肯讲的话，我相信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坐下你都可以很多东西讲给我听，不是在乎你年纪，不是在乎你背景，不是在乎你的身世，不是在乎你的工作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问题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困扰，无论是生活、是感情、是工作、是健康各方面，你一坐低，你肯讲，我相信你可以滔滔不绝咁讲。今日我哋嚟到神面前求，唔系因为我哋喺教会做啲咩嘢讨价还价，主要系你应承我，我哋要怀着一个父神爱我嘅心去到神面前，将我哋有嘅重担交喺手上。圣经呢度讲到咩啊？主一定会听我哋，一定会将最好俾我哋，因为点解啊？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父亲，这个是他的本性，不是我们问的内容，不是我们问的方法，是不是我们求的，是不是我们眼前希望立刻解决的，未必，因为他有的祝福是更大的。我们求饼，他可能不给饼我们，我们求鱼，可能他没有给鱼我们，我们求面包，可能他没有给面包我们，但他肯定不会给需要我们。我哋未必明白点解呢个时间佢冇按照我哋求嘅俾，但系我哋要坚信我哋嘅神系我哋嘅神，佢会将最好俾我哋。如果佢连圣灵都唔会吝啬，佢点会唔会将更好嘅俾我哋呢？希望我哋今日嚟到我哋面前，我哋就好似当时个 coach 一样，知道每一次去到爸爸嗰度，佢都令我感觉开心啲嘅，因为佢相信我。希望我哋每一个去到神面前。祈祷，我们祈完之后都感觉开心，因为我们将我们有的、我们需要的话给神听，我们的天父听了我们的说话，我们的天父会按照他恩典祝福我们。我们一起祈祷。主，我感谢你给我们这段这么好的经文，帮助我们有疑惑，帮助我们有困惑的时候来到你面前继续去求，给我们有信心，知道就算我们这么不好，我都懂得对爱我们的人好，或者我们爱人好的时候，你更加会将你最好的给我们。感谢你给我们信心，给我们的爱，给我们的应允。我们祷告奉靠主名求， Amen。